到一段时间，十六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帮我带有一场秀。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又是周四的女神百分百了，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哈，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一些恋爱和情感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下面呢，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哈，就是女神麻辣烫带来最新鲜的麻辣烫一样的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e too. Hello，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资讯。由著名导演吴世贤执导的奇幻喜剧《反转人生》已经定档到了6月29号。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夏雨还有闫妮、潘斌龙主演的，友情出演的吴彦祖的惊喜亮相，还有特别配音王宝强的幽默现身，都是使这个喜感全面升级，疗效显著。在终极的预告片当中呢，闫妮扮演的现代版的土地娘，可以说是有颜有范儿有气场，一口气连换了数套造型哈、让人惊呼，真的是美炸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的片段。 哥们儿，快站！ 没事吧？你看他们正在工作呢吗？ 没关系，杨文德，他看不见我。 这谁呀、 是这一片的土地婆。土地婆知道吧？替男孩干脑，女孩写什么的，活琐碎的可得有人做呀。 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吗？你到底谁呀、 我答应实现你曾经许下的19个愿望。 这么厉害？ 我有可见鬼、 你干嘛要找我呀？ 你6岁那年，希望永远不用再姓高。 没错， 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兄弟，我重生了。多少钱？ 3个人有啊。 我为什么不识数啊？ 都是你自己许下的愿望。 快说，3、5得几？ 愿望又实现了。 处女婆，你出来吧。 没事儿，我这叫因材施教。 了，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这即将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啊，叫做反转人生。那么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在这个近日哈，马上就要上映了，是由成龙监制，杨幂和霍建华领衔主演的科幻动作电影逆时营救，会在6月30号全国公映啊，就是明天。逆时营救呢是讲述了身为物理研究员的单亲妈妈夏天，就是杨幂扮演的这个角色哈，为了救这个被绑架的儿子，不断通过人工虫洞返回1小时50分钟前的冒险故事，听起来又是一个脑洞大开的故事哈。我们不妨也是先来看一下这个的预告片。 妈妈，你还在办公室吗？ 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然后陪你看漫画书。 当然，像你这样总是加班的人，吃葡萄比较好。还好吃吗？不要喝太多咖啡。 好，我听我的小头包的。 好了，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即将上映的电影逆时营救的一小段预告片哈。这个大家想知道这电影到底怎么样呢，还是走进影院当中去看哈。再来说一个电视剧，由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就 TFBOYS 还有薛之谦、李小璐等等主演的青春励志我们的少年时代，定档在了7月9号，马上就要开演了。那这部剧呢讲述的是 TFBOYS 扮演的三位主人公在和棒球运动的对垒当中不断向着理想努力的故事。那这部剧呢作为中国第一部青春棒球校园剧集，从棒球运动的辛酸和喜悦展开，讲述了少年们为了梦想不断对垒超越现实的励志故事，传递青春正能量的价值观的同时呢，更凸显了团队运动的集体团队价值观，让人倍感期待。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由 TFBOYS 带来这一部哈青春洋溢的电视剧。 地球我要扔掉昨天， 乌头整个伤心事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我告诉你，离开了庄家你什么都不是。 第二球我要瞄准明天， 我们早就把梧桐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给看穿了。 换成 只要他做预备的，我们就知道他要干嘛。 梧桐别投了， 比赛还没结束，再来。 第三球我要投向属于我们的少年时代。 我自己也怀疑过是否可以打败庄家，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棒球场上不止我一个人在战斗。 对，还有我们 真正见 韩树黑面膜，我们的少年时代，你准备好上场了吗？韩树黑面膜。 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 好了，16:09:06，今天进入我们的爱情补习社，我们依然是请来了老朋友，就是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再次欢迎大英， 再次跟大家问好。 嗯，那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啊？就是你看现在到了暑假了嘛，有各种题材的青春电影啊，然后青春电视剧啊，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其实我们看青春题材哈，完全励志的呢也有，但是其中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元素，就是青春懵懂时期的一些爱情或者是一些感觉。于是呢，可能有些朋友就提出来了，说这个恋爱这回事儿哈，到底是经验积累啊，当然很多朋友不愿意听到经验积累几个字儿，但是到底是经验积累呢，还是说天生就有恋爱伤这回事儿？咱们现在经常提情商嘛，有没有这个恋爱伤这回事儿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我先问一下这个大英，你觉得有恋爱伤吗？ 我觉得其实是有的。 嗯， 所谓恋爱伤，我觉得是一个面对情感的时候，比如说维系关系的能力，在没有一段关系的时候开始一段关系的能力， 嗯， 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他处理这段关系结束之后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感受处理的能力。 嗯， 我觉得各个层面上，人在自己的情绪感受上面，能够在所谓亲密的这种异性关系里，这个问题面对他的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更从容的一个状态， 嗯， 或者更多的办法，我觉得这都算是恋爱伤的体现吧。 嗯，那你觉得像恋爱伤哈，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情商， 嗯， 有些朋友呢可能天生情商比较高， 嗯， 有些呢是后天因为遇到了很多事情哈，啊，情商慢慢的锻炼的比较高了。 嗯， 恋爱伤你觉得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锻炼的呢？ 我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 嗯， 有的人可能天生他确实是有很高的所谓的恋爱伤， 嗯， 但是很多人他也在一个所谓不太有恋爱伤的这个基础上，他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成长， 嗯， 他慢慢的也开始学会了一些跟人维系所谓亲密关系、亲密的情感关系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天生，但是也是可以学习的。 嗯，那你觉得像恋爱伤啊，就是对一个人的恋爱来说， 嗯， 它的重要性有多少？如果说一共是100分的话哈，能打多少分呢？ 哦，我在我看来至少在70到80分应该有吧。 嗯， 对， 就是其实还挺重要的， 我觉得应该是相当重要。 嗯， 比如说我们其实是比如说跟一个异性建立一个关系，比如说你天生非常漂亮， 嗯， 你可能一下就吸引到了对方的注意，但是你要跟他维系一个长线的关系，要持续的相处下去， 嗯， 可能漂亮本身它只是那个最开始的起点，或者说那过程当中会掺杂一部分这个吸引力，但是到维系关系的过程当中，就是两个人要进入到过日子了，要相处了，这个时候恋爱伤就体现得非常重要了。 嗯， 因为它就变成说我跟你在一起感受怎么样，因为其实所谓相处就是变成我要和过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的生活， 嗯， 所以那个恋爱上直接导动了我们最后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对方在选择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会考虑对方的恋爱上是不是够高， 嗯， 这样的话他自己内心的体验和整个生活的体验才会相对美好一点。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按照顺序哈，慢慢的去剖析一下这个爱情当中到底恋爱伤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说这恋爱伤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是经验积累来的，还是说原生家庭带过来的，还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看到了一个网上做的调查哈， 嗯， 就是说什么样的女孩让人看起来比较像情场高手， 嗯， 因为所谓情场高手呢，就是大家心目当中认为的恋爱伤比较高的嘛，对吧？ 对， 这个是直接挂钩的， 嗯， 就是什么叫恋爱伤高，就是觉得哦我有做过这些事儿，或者说我很有经验，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恋爱伤会比较高哈， 嗯。 我看了一个网上的调查，什么样的人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恋爱伤比较高的，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吧。 这个问题啊，其实就是有一些女生其实很能喝酒，但是呢在我面前感觉就是她们就很容易喝醉。 比如说你在跟她说啊你在干嘛，她会说我在想你，这样就让我觉得她情场高手嘛。 就是每次跟她聊天聊到一些比较污的话题吧，然后而且总是她先开口那种。 其实我觉得怎么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是情场高手，就比如说她失恋之后能够很快的从前一段感情中走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他平时能够看到他有很多很多暧昧的对象，或者说很多很多备胎，这种女生在我看来就是情场高手吧。 我觉得吧，我之前就是遇到一个女孩，然后她每天晚上都给我发晚安，然后就觉得这女孩挺不错，但是偶然间发现我一个哥们儿每天晚上也会收到她同样的消息，我就觉得那个女的啊应该算是一个情场高手吧。 就对一个不太熟的男生也很体贴。 我觉得首先我说第一个关键词哈，首先就是让自己无限的变美啊，因为男生嘛都喜欢美丽，所以第一个让自己变美是体现你情场高手的这样一部分。第二个我觉得是去学会去尊重男同学啊，因为男生在外面他需要尊严，他需要尊重，融洽的相处的方式基础就是尊重啊。我就说这两个。 我觉得女生她如果给你说的话处处都有带着暗示性的东西，或者说就是她走路的时候往你这边偏啊，我觉得有这种情况吧，但我也不确定，也许是想多了。 就是在每次谈论十二星座的时候，他对每个星座都特别了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谈过很多次恋爱。 情场高手，他是跟你说话的时候一直都会占据主题，一直引导话题，然后也不会让聊天冷场这种。 关于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情场高手的话，他在我面前他不会表现得很高冷，但是他都是总是很喜欢给我打点擦边球。 就是女生很装纯，就是她感觉没有耍过朋友，但其实男朋友可能已经有一个班那么多了。 女生吗？肯定有一个行为，那就是主动牵手的女生，就是个情场高手。 我觉得就是女生是情场高手的话，表现在就是一些很小的肢体动作，就是一些不经意的肢体接触嘛，就会其实会很撩男生的。 这说到情场高手啊，我觉得男生如果认为一个女生是情场高手的话，那么这个女生已经不能算得上是一个高手了。因为真正的高手啊，男生是看不出来的。 好了，刚才我们看了一段这个接彩哈，大英有什么感觉？ 让人俊不禁的答案。 对，而且你看，你要提取几个关键词，就是包括装，就无论是说装纯，还是这个装喝多，反正就有一个掩饰自己的过程。还有呢，就是说嘴甜啊，没什么事儿说你在干嘛呀，我在想你啊，是吧？这个呢，可能让人觉得是个情场高手。还有包括他的开放，就是他对于就没那么扭捏吧，可能小女生呢，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会比较扭捏，然后她比较开放一些。还有就是一个关键点，从失恋当中走出来。咱们今天节目呢，就慢慢来说吧。首先，大英对刚才的那段接彩当中，哪句话印象最深刻呢？ 其实我倒对"情场高手"这几个字有一点点，就是他们说到的时候有点另一种理解。我觉得所谓的情场高手，很可能不是情场高手。 所以你看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理解，你也不要排除，因为他们都是男生。 对， 就咱们两个都是从女生的角度来看什么样是这个女生方面的情场高手。可是他们对于男性来说，他们觉得这样的女孩就是恋爱商很高的情场高手。 对， 对他们来说吃这套。 对， 我们觉得这么简单，他怎么会吃这套呢？ 就是男生他发现其实女生用这些办法，他可以控制男生的某些行为的取向。就比如说这个女孩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目的是关乎跟这个男生关系的，这个时候女孩会做一些举动，会说一些话，然后也许会撩拨到他，但这些东西恰恰是男生他自己很受用的，就是我喜欢女生这样对我，然后他就觉得这一点这个女生她很可能是对我有某种意思呀，或者是有某种情愫呀。但是我觉得这个里边就是男生在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他就是所谓正向的一面，因为所谓的那个关系的开始肯定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进入非常深度的关系，他肯定要从浅浅的那种接触或暧昧开始。但是如果是所谓后来的那个男生说的那类的情场高手，他就流于说有很多的情感关系的对象，这个时候所谓的情场高手就变成玩弄别人的情感了，有这样的一个不认真的态度。所以这种高手呢，你很难讲他是高手，他很可能我觉得就对于他当事人来说，他自己的情感的就是幸福感也不会特别高，但对于其他男生来说可能相对也不够尊重。所以就是我觉得前者那里边还有女生愿意为一段感情付出一些心思和思考，愿意做一些男生喜欢的事情，那这个一个我觉得那里边还算是有善意的。 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大家除了可以收听 FM98.2 的广播之外呢，也可以打开视频直播的一直播，咱们一块聊一聊，就是在你眼中啊，不管男性还是女性，什么样算是恋爱上比较高的，就是咱们说的情场高手哈。你觉得什么样的行为算是情场高手，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今天我们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其实呢，我现在看一些青春题材的这个偶像剧哈，我有时候就在想这个事儿，就是说很多剧里面就是他们有很多那种怎么说呢，咱们看起来好像特别高级或者说已经特别熟练的一种行为，可是在剧中的人物设定他们是初恋啊，就是很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这两个人的人物设定是他们都是比如说十几岁二十多岁的初恋，可是你看他们之间的那种互动和行为，你感觉不像是一个就是初恋的时候可以去做出来的这种事儿。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恋爱商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或者说什么时候 开始影响着你在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行为的呢？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可能有非常个人的差异。 嗯， 就是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受非常敏锐的能捕捉到的时候， 嗯， 他的那个恋爱上就会非常的所谓高吧， 嗯， 因为这个时候他对对方的一个情感和情绪的预判和情感情绪的感知力是非常敏锐的。 嗯， 这个时候你发现他做的很多事情和对方的呼应的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它取决于不完全取决于所谓的那个天生或者是学习，它取决于对对方他关心的程度和情感的深度。 嗯， 因为他对他对方非常的关心，他愿意投注更多的情感、更多的注意去在对方身上， 嗯， 然后他对对方的行为会有很多的像直觉一样的预判，或者说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想法或者创造力给出对方。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很可能那个所谓的恋爱商不是在那一瞬间学习来的，他是在那一瞬间因为他的感情深度产生了他的那个所谓的恋爱伤。 嗯，但我们也不排除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有些人是很敏锐的， 嗯， 或者我们说是这特别敏感的， 对， 可是真的到了恋爱当中啊，初恋就是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突然间发现自己动心了， 嗯，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嗯， 就从来没有，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对， 就是说他会不知所措，就是如果说，嗯，经历过恋爱的收音机前的或者是正在一直播前的这些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哈， 嗯， 就是当你第一次怦然心动的那个时候你是不知所措的， 是的， 不知道那样一种感觉从何而来，而这个时候很多人的做法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份怦然心动， 嗯， 就是说因为没有遇到过嘛，所以他没有办法说我很理智的说，哦，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是想我了，那样的一个行为可能是对我不满了，没有这样的， 嗯， 很多时候的处理呢会非常的情绪化， 对， 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爱上一个人的表现，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怎么体现他的恋爱商或者说他的这个就在情场方面的一些能力了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说所谓恋爱商不特别高的， 嗯， 然后这样的比我不管男孩女孩他相对来说会莽撞， 嗯， 他会急躁，所以在关系当中他以目的性就是目的达到作为这个感情关系推进的这样的一个他的方向，所以在这个里边就你会发现有的人会急于告白， 嗯， 有的人会急于控制对方的某些就是所谓他们俩关系的走向， 嗯， 但是另外一种人呢他们不那么急躁，看上去他情商就是所谓恋爱商就稍高一点， 嗯， 这个时候他在关系当中他注重的是两个人关系的质量， 嗯， 他不会急于说我马上告白我马上控制对方的和我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这个关系的定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过程反而是他真正在推进恋爱的这个全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他不会只说我要告白我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目的然后告白成功之后我们俩就是恋人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边就是细致的人和更愿意为这个感情付出一个耐心的人他的恋爱商是高的，反而是那些急躁的急于去以达到目的或者说达到关系的一个终结所谓那个目的性的终结点的那样的一个人他相对来说很粗糙，所以他会急躁，他急于去完成这个就所谓的关系的这个节点然后说我们马上成恋人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在这个点上就是不管是第一次恋爱的人还是说已经谈过恋爱的人可能都在这个点上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耐心，我觉得这一点有耐心的时候会让对方感受到一种你对感情的一个认真， 嗯， 你对感情的一个细致，对方会有很大的内心的一个舒适感升腾起来， 对， 嗯， 其实刚才大英说到这个点啊，我就突然想起来， 嗯， 就是说当他遇到这份怦然心动的时候， 嗯， 就有点像呢比如说你在遇到某一些事儿，因为你人生会经历很多的起起伏伏嘛， 嗯嗯， 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能迅速的冷静下来， 对， 但有些人呢可能就一下子急躁甚至说这个这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哈， 嗯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火起来之后有些人还能迅速平静下来，但是呢有一些人就不能平静下来了，其实恋爱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觉得怦然心动的那种感觉， 嗯， 恰如就是一次遇到了一个风波，遇到一件特别， 嗯， 怎么说呢，特别让你急于去解决的一件事儿， 嗯， 因为每一次你当自己发生了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你肯定是想快点确立关系的， 嗯， 这是人之常情， 对， 就肯定想快点把它给摁住，就这属于我了，打个标签，然后以后这商品概不出售，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正常的一种想法或者说一种这个思维方式， 是的。 但是此时如果说你能迅速的哦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有点太过于急躁了，或者是太过于去这个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了， 嗯， 我觉得这样的 的人其实他的咱们说情商或者说在感情当中就是恋爱商、可能就会稍稍高一些了是吧。 对， 嗯， 我们经常会觉得就比如说啊、哦，我很投入啊，你看我都已经失去自我了，我已经不能自控了、我爱对方爱到了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程度了。有人会理解说这是深情、但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不叫深情，这更多的是鲁莽 控制。 对、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说对方的感受怎么样、但如果你真的很爱对方或者对对方有一个很浓烈的感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肯定想的是哎，对方会不会舒服、我这样对待他会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很可能我觉得我们人是不会失去控所谓的那个叫什么我自己的那个出发点就是我要控制对方或我要怎么怎么样、而是对方想怎么怎么样。 对、其实之前啊，我们这个聊到一些情感话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电影人给我推荐了一部影片，就是、前任攻略二的第二部哈、叫做备胎反击战。然后其实这个从电影的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拍的多好的电影、但它里面呢讲了一个故事哈、就这个女主角其实最开始在爱上这个男主角的时候呢，她就觉得爱一个人就要对他好嘛、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一些关系，然后这个女主角就全心全意的在等待着这个男生去反馈她、同样的对她好，哎，特别期待这样的一段关系。结果这个时候呢男主角跑了，而且压根儿没有把她当回事儿、就把她当成了一个备胎。就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这个男主角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呀，就同时给很多很多的女孩去发，然后看谁去回他，相当于是这种这个广撒网型的那种男生哈， 大捕鱼。 对，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女孩呢就是在电影当中是受到了一个人的恋爱指导，就是告诉他你要怎么去吸引他呀或者怎么样的。这样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一部电影的一个小的预告片花。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哈。 你干嘛呢？你干嘛呢？你干嘛呢？ 我们是一夜情， 把情删了。 我们是心爱伴侣， 把爱删了。 那么直接， 一夜变前任，注定当备胎。 备胎。 女朋友就像是充电器，款式单一，一旦插上就无法移动。备胎就像是充电宝，款式多样，即插即用，方便携带，而且随意更换。充电器一个就够，充电宝绝不嫌多。你现在知道男人为什么喜欢叫女人抱抱了吗？男人，你可以说他长相一般，身材一般，头脑一般，事业一般，但是活儿 一般。 什么一般？谁一般？一定要 hold 住， 不要当 备胎。 哎，刚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电影备胎反击战的第二部哈、叫做前任攻略这样的一个预告片。刚才我们也大概聊了一下，就是说他的情节就是最开始这个女孩特别傻特别单纯，然后就认为是真爱，所以呢就一直期待着这个男生的一个反馈。结果这男生觉得哦太傻了，这么容易就到手了，转头就走了，然后去跟其他的一些女生去玩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这样不对，你看最后那个预告片当中说一定要 hold 住，哎，其实就是刚才大英说的那个，就得稳住，稳住之后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的那个走向，对不对？ 对， 我不知道大英有没有看这样一个电影哈、刚才看那个预告片花你什么感觉？ 哦，我觉得整个剪接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就是可能对这个人物的渲染，就是角色的那个很鲜明，性格很鲜明，特点也很鲜明。他把一些比如说男生的一些就是所谓可能很可能是某些特别敏感的点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了。 对， 然后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好多我们生活当中某些人特点的集合体。 对， 所以这个角色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一个角色。 对，就是真的对于男性的心态来说啊，这可能是很多 ABCDEF 男性的一个综合意义，就是在恋爱当中可能不同的女生在不同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这个不一样类别的男性。 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发现那个女孩她可能有一点就是真的是在被人教导，然后被人指点，就是她不断的去认识男生的所谓内心的本质，就是她到底是 是怎么想的，事实上他对我的这个感情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或什么样的那个质量和层次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孩持续处在一种就不断被新的信息刷新，但是也不断在学习的过程。 对，主要就是刚才大英又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到底处在一个感情的什么样的层次上。 对，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就是心理学方面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可能这个层次真的是要层层递进的，就很难说我一下子就跨越的。你说我一下就从这个一见钟情就跨越成了这种依恋什么的，其实这个关系当中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要靠时间或者说靠一些事情去打破的哈。 对， 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这个恋爱当中哈，恋爱经验到底是积累起来的，还是说有恋爱伤这样一回事呢？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了。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是6:32:23，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是周四的女神百分百哈，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一些关于恋爱和情感方面的话题。我们再次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下午好。 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这个恋爱经验哈，到底是积累出来的呢，还是有一些什么天生的恋爱伤的问题哈？刚才咱们这个上半段当中呢，是结束在了一个电影叫做《这个备胎反击战》当中哈，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女孩最开始其实不懂这个男孩的心理，后来在有人的这个教导下，比如说告诉他 hold 住啊，然后告诉他这个时候那个男生没有对你上心啊，或者说比如说这个人去找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他去对垒啊，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吧，然后去传授给他哈。可是这个电影呢，其实刚才没有说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当这个女孩学到了所有的这些经验，并且让这个男主角成功的爱上她之后，当这个男生发现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呢两个人的关系就再一次相当于是破裂了，就是再一次去思考，就是到底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套路。所以其实他的落点是落在了还是要情真而不是要套路深这个上面。 对，就是你的那个所谓发心起点上，你发出来的那个心意到底是不是真切的，是不是有诚意的。如果这个点上面起点上就会有问题的话，那后续即使你用再多的所谓套路也好，或者是所谓的那个方法，或者说是所谓的花样这些东西很可能都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感情进入到健康的一个关系当中。 对，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恋爱伤这回事儿哈，到底是就是怎么得 得来的，就是说你天生就生下来之后，你肯定是要有智商可以去学习，有情商可以去跟大家沟通。那么我们之前应该也是聊过情商还是跟你的父母对待你的方式啊，包括你的一些原生家庭啊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恋爱商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恋爱嘛，每个人毕竟都要经历初恋，然后都要经历这个一步一步的深层次的恋爱。那到底是怎么能慢慢的训练出来这种所谓的恋爱商呢？ 哎，刚才你跟我说到那个黄蓉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当像黄蓉这样的女孩子，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她其实情商也很高，智商也很高。然后说到恋爱商的时候，她在关系推进当中仿佛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她很容易跟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就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关系。我觉得像黄蓉这样的女孩，她就因为她跟她父亲因为从小是宠她长大的，应该像掌上明珠一样捧在手里，所以她在关系里面没有那种诚惶诚恐的说有人会抛弃我，别人会不好好对待我，所以他不害怕不紧张。但是很多女孩其实在那个所谓不好的家庭关系当中，她经常会有一种说那个人会不会抛弃我，就即使一段关系进展得非常顺利，她内心依然是颤抖的，依然是恐慌的，依然害怕对方。她经常会比如说翻对方手机，或者担心对方莫名其妙会跟自己分手，或者是对对方有很多的怀疑。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你会发现他的状态，即使他的关系再维系，但他内心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觉得他内心的这个痛苦感给对方，就是所谓的那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给对方的那个传递的信息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处理我的关系。因为他的注意力全都在自己的颤抖的那个地方。然后他自己很痛苦的时候，其实带给对方的其实也不是幸福。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能你刚才说到黄蓉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所谓的一个情商高的女孩子是说她内心有一种很稳定的勇敢。我觉得这个勇敢不像是说披荆斩棘我要去奋勇杀敌，这种勇敢是说在一个关系当中我不害怕，我并不害怕别人会抛弃我，或者说我并不担心我们的关系会因为破裂然后我就承受不了。我觉得他那个从容和勇气或者说淡定，在一段关系当中他是一个关系健康进行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也是他情商比较高的一个体现。 其实刚才我们两个是私底下聊了聊这个黄蓉的问题哈，就可能有些朋友说大英提到说我聊黄蓉，说我没说黄蓉啊。我们在私底下呢说了一下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这个黄蓉的一个性格的问题。就你发现整个黄蓉在对郭靖的过程当中啊，是这种伸缩自如的，然后而且他的这种小手段啊，或者说这种小情商是非常高的，就咱们所说的恋爱商非常高的一个女孩。那照理来说呢，她从小在桃花岛长大，然后桃花岛呢她也没有经历过恋爱，然后她的母亲其实也早逝了，就其实她是跟她父亲一块长大的。那么她的这些恋爱经验到底是从哪儿习得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说有一些可能从原生家庭，就是从比如说母亲对父亲的方式或者父亲对母亲的方式当中习得的。那像黄蓉这种从小就在一个孤岛上面长大，跟父亲是怎么习得的？我们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么高的恋爱商，我们在私底下讨论了一下，其实就是大英刚才说黄蓉啊，因为这个他父亲非常宠他，所以呢他从小就没有那种焦虑感。那在恋爱当中其实少了一份焦虑的时候呢，他的这种自信呢，或者说他的整个的这个恋爱商体现呢就会比较高。那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个焦虑也不光是说你原生家庭这么一方面的反应。 对， 因为我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哈，就是会有一些情况，就是最开始的第一份恋爱其实他不焦虑，但是他有可能有一些曾经的不愉快的恋爱经历之后他变得焦虑了。这个可能就是咱们说的在一个不好的关系当中哈，会给他带来的一些阴影，是吧？ 会的，会的。就是经常会有女孩子会说，哎，说那个啊，我之前男朋友就是这么对我的，我想他现在也这么对我，那以后他一定会跟我分手。就是他会看上去好像很有逻辑的在总结一个过去的情感经验，但是当换一个情感对象的时候，他依然用这个经验来套路这个事情，就是说啊，他也是这样，那他一定也会跟我分手。 对， 所以就是女孩子因为这样的一个就所谓思维的惯性，或者说所谓给自己留下那个阴影，然后带给自己的那个恐慌，以让他自己在接下来的感情当中也没有办法顺畅的进行下去。 不光是女孩，我觉得男士女士都是一样的， 对，都会有可能会被之前所谓的情感的经历所创伤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然后在自己内心世界一直留下一个所谓不可磨灭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在那里。他始终无法解决的时候，总是在莫名其妙有些时刻他就会爆出来。然后他影响他现在的感情的进展。 对，所以咱们所就是说的这个互动啊，互动 就是人和人之间两个人的对垒、嗯、其实每一段关系当中人都不一样了，他的这个关系也会发生改变。 嗯， 我曾经就是帮助身边的一对朋友哈、嗯、就是解决过一个小的问题、嗯、就是女生去跟我抱怨，因为跟着女生认识时间比较长了、嗯、女生跟我抱怨说这个男生三天就消失了、嗯、因为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消失了，他觉得这样不对，然后这个女孩就快崩溃了、 嗯、 然后说他的前任，其实他的前任的确是当时特别不成熟，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嗯、就是他的前任呢就是因为消失了几天之后突然出现了，然后说哎我们就分开吧， 嗯， 然后就这样他就有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嗯、 所以在他心底打下的烙印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只要这个男生一消失，那么下一句话可能就是咱们就 分手吧、嗯、 哎，然后这个男生呢恰巧我们也都认识哈，虽然那几天当中我们也都没找着他、 嗯、 后来两个人不就开始冷战吗，最开始是真的就是消失三天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冷战，这女孩我就不找他，我觉得他要跟我分开。后来我们找到了这个男孩之后啊，我们就去问他说那个你怎么这几天不就突然间不见了呢、嗯、然后他说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抱歉，他说这事儿我知道我做的不对、 嗯、 但是呢就是他的公司呢紧急要去一个地方去开会、 嗯、 然后他又把那个手机卡又什么泡水里了乱七八糟，反正就一堆事儿、 嗯、 就是真的是 误会 对，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儿、 嗯、 而且他好像是走之前跟公司的某一个人说哦你有那个谁谁谁，就是好像是他这个女朋友的微信，说你跟他说一声嘛、 嗯、 说那个我这几天不在，你麻烦帮他说一声，结果那人给忘了。 嗯， 之后呢就其实在这个女孩的这个猜测当中哈、啊、就这样几天没有联系。 嗯， 然后这个就是男生就是当再出现的时候就哦我终于可以看到他了，其实他是怀着一副欣喜的心情的、 嗯、 这个女孩就完全无法接受，说为什么消失了几天之后回来还能是这样的态度来对我、嗯、后来我们就当时就一层一层帮他们把这个给说开了。 嗯， 因为正好是都认识嘛，如果说这件事我们不认识的话、 嗯、 可能就真的是矛盾就会越积越大，可能两个人的这个感情现在已经结婚了哈、 嗯、 两个人的感情可能就会就这样子就冷淡下去了，因为他心里会有一个结。 嗯 嗯，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其实以往的恋爱经历会成为他日后的这恋爱伤或者是恋爱经验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我不知道这个你认不认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 嗯、 就是有一些点会触动到我们，比如说过往跟有相似经历的这个经历再次重演的时候，你总觉得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对于有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的人来说，他能知道说这个关系是新的关系， 嗯， 然后这段感情是新的感情，这个人也是新的人，他重新去了解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陷入到对过往经验的无限的往现在的经验当中套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当中。 但这事儿难，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越是对感情认真的人越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 嗯、 怎么说呢，一些想法哈、 嗯、 当然我们在看前段时间热播的《欢乐颂二》的时候呢、 嗯、 其实你知道小妖精曲筱绡、 嗯、 其实是有很多的金句良言呢、嗯、这算不得是每个都是正确的吧，有一些可能也是一些歪理邪说、 嗯、 但是确实是他对这个恋爱有一套自己的看法，以至于他很少说在这里面会迷失自己哈。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曲筱绡对于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些算是金句啊、 嗯，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他的在《欢乐颂二》当中的一些说法 啊。就连我的客户们一样没办法给你报价。 大哥，我家这么有钱，我最有资格混吃等死，我照样拉着行李满世界找生意。 过年算什么呀？有赚钱的机会呀、啊，过年什么的都是浮云。 你谈恋爱呢？谁说要结婚啊？ 可是你不是很爱他吗？你很爱他，你肯定会跟他结婚啊！你不跟他结婚，怎么证明你很爱他呀？ 喂，小莹莹，你颠倒了，知道吗？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那都是功利的。谈恋爱，爱都已经没有力气折腾了，那结婚就结婚吧，这才是高尚的，才是对爱最大的尊重。 对，好比你吧，你根本就不用了解我，就认为我是个草包富二代。而你这么个优秀员工呢，刚刚过五关斩六将留在公司。那么我问问你，你知道报关怎么报才最省钱吗？你知道运输路线怎么安排才越快越省钱吗？你知道怎么做才能保证货物的货损率最低吗？你知道怎么约束供应商才能保证最终的供货质量吗？你都不知道吧？我懂，因为我都亲自经历过，我甚至还跟车吃土验证每一站的过路费。可这些你都看不出来，因为在你眼里啊，我只是个草包富二代，我还挑食，都成眼。 挂 关关小宝贝呀，我跟你说一个我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你最受用了。做人真正经，自己最累，比如你；做人假正经，身边的人最累，比如樊大姐；做人没正经，但只要有真本事，别人都会说你真性情，比如安迪。 你这说的容易，怎么反抗了呀？ 一个字儿，狠。这个世界上只有父母是天生欠儿女的，所以纵儿女的一定要拿出壮志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才能跟出钱又出力的父母相抗衡。不要怕他们生气，更不要在关键的时候黏黏糊糊。 你老说我对你发脾气，你呢你刁难我，你怎么不说这事儿啊？ 是啊，你没脾气，你真性情，但是你要没点真本事，谁愿意看你的真性情啊？你以为你戴个帽子就是樱桃小丸子呢？ 哎，我少说点。 好的，刚才呢我们是看了一小段哈，这个欢乐颂二当中的一些场景，其实主要是什么呢？曲筱绡他里面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说法吧，就是好多都是说，哎，我爸有一个金句哈，这个什么什么的。然后其实我们就想拿来说，说很多这个恋爱商这回事儿，真的有可能从这个父母的这个口中得到。比如说我之前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做节目，有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女孩，就她妈妈啊经常会抱怨说，哦，这个世界上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所以就是虽然说她后来经历了恋爱，然后也有男朋友对她特别好，可是在她的心目当中就是永远这个环绕着她妈的这句话。就是她妈妈当年说，这个世界上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你知道，就这个影响我觉得是非常大的。 对 吧，你看曲筱绡她的那个原生家庭啊，你看他的父亲和母亲其实关系也不是很好，而且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但是他呢可能更懂得的是，你看他爸找曲筱绡去监视他妈，然后他的妈妈呢找曲筱绡去监视他的爸爸。所以呢在这个不断的监视或者说不断的圆融的过程当中，哎，你会反而发现哈，就是他练就了一身的本领。这本领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更多的去跟不同的男性女性去相处。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恋爱商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基础吧。 我觉得他在跟他父母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一直是一个想在其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那样一个人。就是我怎么平衡我爸妈的关系，才能让我自己在这之中不受伤害又有点收益，就我想得到我父母的爱嘛。但是我怎么去跟爸爸说妈妈，然后我怎么跟妈妈说爸爸，或者说我在他们俩之间怎么样能够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的确像这样一种稍微特殊一点的家庭的话不是特别常见，但是的确这个人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练就了一身本领，他知道怎么去揣测别人，所以他不管在生意上还是在跟所谓男生啊异性当中相处过程当中，你发现他特别老辣， 对， 他特别从容， 对， 就是所有人都玩弄在他鼓掌之间。而且他胆子也特别大，什么狠招什么样的那个招他都敢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像曲筱绡这样的人，虽然不是说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但是他确实他身上的这些特质是不是我们也在那个所谓的这个情商的自我训练当中能够去尝试一点点的所谓的那个形态上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揣测别人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一点点稍微再有一点点细心的成分，就是说我们再去观察观察别人，看看别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内心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 然后当然这过程当中当我们去揣测别人心意的时候，那个前提是说我们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面。如果说比如说我揣测对方的心意是为了我服务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可能会用很大的心力。但是如果我觉得有更深的东西的话，就是你揣测对方的心意更多的是想推进你跟他之间的关系，给对方更多的关怀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可以有更深的路可以往下走。 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咱们说恋爱商哈，或者说在恋爱当中情商会偏低一点的女孩，很多都是在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家庭当中长大，然后从小到大呢可能也没有太接触过异性，或者说没有更多的时间跟异性去打交道。然后呢他可能在这个心里面也就是比较直白，就是说他也不会说我去揣测别人的心意。而且从小呢也因为这个父母会把他就是护得非常的好，就是他很难去打破自己的那个壳子。其实这样的人在感情当中特别容易成为那个恋爱商比较低的那一类。 对对对，因为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试图去跟别人进行一个所谓的互动。他更多的是说，哎， 我有一个感觉或者我有一个需求，然后哎，这个人刚好是我喜欢的，他可能能满足我的这个情感上的需求，然后他就直接去抓取对方，或者直接去控制对方。这个时候对方有一个所谓他在预期之外的一个反应的时候，他是会被冲击的，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有一个所谓的对抗的，或者说不愿意的，或者说甚至愤怒的这些反应。当他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如果有学习能力的人可能采取的说，哦，我这样对对方，对方是不高兴的，甚至会愤怒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就开始学习了。但如果一个人他不以一个学习的姿态，他看到对方愤怒的时候他更愤怒，你凭什么对我愤怒，就可能作为做那个大小姐做惯了之后，就是我父母都娇生惯养我，然后你凭什么，啊，不按我的心意来做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愿意学习的人就会成为前者那样子，他不断的去改进自己，可能固守自己的那个所谓，哦，我就是应该被众人围绕的，被众人服务的那样的一个感情位置的话，可能就是后者，说我就是不爱学习，我就是不想提升我的所谓恋爱智商啊，或者是怎样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那可能他一直都在碰壁，一直都在受挫。 而且可能有些人是希望别人去配合他的节奏， 对， 而不是他想去配合别人的节奏。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会在那么一类人身上哈，特别容易有这样的一些特质。那今天我们聊了聊这个恋爱商的话题，下面进入我们的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进入今天的秘密话语环节哈，也是有一些秘密话语去跟大家分享。那最近呢，有一个这个心里非常困惑的朋友去找大英去咨询，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不能暴露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咱们就大致来说一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我经常会碰到一些女孩子跟我去倾诉她们的感情的问题，就有很多优秀的女孩子，这个女孩也是比较优秀的，甚至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来说，就是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他能拥有的东西其实是大多数人不能拥有的。但是他非常困惑的是，就是他年龄也非常大了，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关系里边，然后也有人追求他，但是无论怎样他都无法进入到一段关系里边。后来我了解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在感情当中，就是她在起点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想控制，但事实上即使一个追求你的男孩子，他也是不希望被你控制的，尤其是追求你的男孩，他其实在主动性上面可能都更想控制你呢，所以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你这种控制不要那么直白，就是一个男孩过来比如说主动追求你的时候，你能不能以一个就所谓辅助的姿态，对，去稍微的就是跟随一下对方，因为这种跟随对于那个男生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接受，并不意味着说，你在掌握这个感情主动权的时候，比如说你又给这个男方买东西，那个男生就是不知道谁追谁了，就其实男生是很享受就是他主动去追求一个女孩的这个过程的，但是这个女孩她强势到就是说，我有很多东西我愿意给你，但是呢，为什么我愿意给你这么多，你还是不愿意跟我进入到一段关系？啊，反而是那些并不特别看上去不特别愿意给你的女孩，然后你反而对他们就是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过程当中，很多女孩就是现在强势的女孩越来越多，然后她在事业上也很成功，然后但是在关系当边她就很艰难。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很多女孩都可以去反思一下，就是男生如果他愿意去引领一个感情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作为跟随者的角色，因为女性在一个情感关系里边，如果作为跟随者的话，相对来说那个感情的顺畅度要高一些。 而且虽然我觉得哈，这个可能具体的案例要具体分析，就是每一个男性他的需求点也不太一样， 对， 但是至少说呢，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她永远在想我需要什么，而永远没有在想你需要什么。 对，因为经常会有人觉得说，哦，我送你礼物就是就是我在为你付出啊，但事实上送礼物也是一种需求，就是你愿意付出的一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其实满足了你作为一个比如说哦，我付出的过程我很开心，但开心的是你而不是对方，因为收礼物的人也许觉得很有压力。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恋爱商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很老实的讲，就是说其实恋爱商跟你的就实际的情况不是说成正比的。我也见过那种自身条件不是特别优秀的女孩子，但是每一段感情呢，男孩都比她优秀很多。 嗯，后来我们就说为什么说他每次都会找到这个可能比他优秀很多的男孩子在一起相处。他说因为这个女孩跟这些男孩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舒服，他永远不会再想就是说这个男孩要做到什么我才能不生气。就是他因为有很多的咱们说公主脾气的女孩，她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达到我内心当中的一个期许或者是一个线，我就生气了，我凭什么不能生气，大家都对我那么好，我长得那么好看，然后我的条件那么好，你不来找我还有一堆人去找我呢，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 对，所以其实对于男生来说，他选择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其实是选择一种生活。 对， 然后当他看到一个女孩他跟他在一起相处那个感受的时候，他说哦，这就是我的生活，那一定是舒适的感觉，让他觉得更像是自己未来的生活的走向。 对，而且人啊就产生了感情之后呢，即使他没那么好看，可是你会越看越好看。 对， 就是如果两个人没有产生感情，即使他很好看，可是会在慢慢的相处当中会觉得反正都能挑出毛病来嘛，对吧？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其实聊了一个我觉着吧可能是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困惑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小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恋爱伤，这恋爱伤到底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恋爱伤究竟会影响我们多少。其实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继续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们非常感谢大英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个案例，然后跟我们聊了聊这个恋爱伤的问题哈，谢谢大英。 好，谢谢大家。 我们也会在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伙儿再见。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982活力榜，主持人已经来到直播间当中了，我们明天再会啦。 Swing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